喂，政治好丑恶噶。哎，你唔理政治，政治唔会唔理你嘅。政治好深嘅，我哋唔识嘅。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喺各种嘅无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系政治无知。 政治食得嘅咩？ 系啊，真系食得噶。乜你冇听过政治咖喱饭咩？ 咖喱饭有冇料到噶？ 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喺香港已经赤化嘅媒体环境里边咧，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个啱听啦。香港人最喜歡就是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點至11點，政治咖喱飯。 好啊，當大家這個今天就為了這個安心偷食慶合合之際呢，樣台灣那邊就有總統選舉的動作了。宋楚瑜就來香港，就是呢，就又是跟拜會中聯辦啦，咁樣。咁大家知道宋楚瑜都返過大陸㗎啦，咁亦都唔係啲乜嘢嘅特別新聞啦。咁不過呢，有人 幫一幫啊，韓國瑜洗底。 宋楚瑜就係韓國瑜嘅選舉拍檔。其中一個講法就係、是、 仲玩宋楚瑜 副總統。 仲理 做副手啊。做副手。 仲理 難出奇㗎。我覺得今次呢 ,2020 呢，中共就要呢係確保選出嚟嘅呢係會接受。不單止是九二共識，是要接受一國兩制的台灣總統。所以呢，因為見到現在民進黨弱勢嘛，上次的即是九合一選舉 輸到怕直， 輸到怕直，那就賴清德與蔡英文之爭亦都再進一步削弱這個民進黨的戰鬥力。所以很多人就說，喂，那會不會是柯文哲對這個韓國瑜呢，咁樣柯文哲都佢話叫親美友中，同阿韓國瑜所講嘅一樣嘅，即係經濟上同大陸扮 friend， 就實際上國防上就係外交上就唯美是從。咁當然大家都知係廢噏啦，中共點會俾你親美先得㗎，係咪？佢哋最鍾意用一個講法，就係叫做吃我嘅飯砸我嘅鍋，你要我幫你賣呢個碌柚，你然後走去賣美國嘅戰鬥機，買美國的戰鬥機，拿我賣碌有些錢來賣戰鬥機，怎會那麼順攤啊。所以之前韓國瑜去完美國，在智庫發表完這個即是美國的所謂外交政台灣和美國關係之後呢，即時就被觀望的評論嚼了，他說加法就不是擺在這裡的，是拿來用的，即是現在兇你韓國瑜。我心想，我說為什麼你說韓國瑜要用加法呢？除非他是共產黨的人而已，是嗎？咁呢個唔好理啦。 咁老實講，對老共嚟講最怕嘅一樣嘢就係你勾結外國勢力嘅。即係我唔知點解，即係咁多年嚟呢，佢對一聽到即係英美呀、歐美勢力呢，就全部都係上頭嘅。 這個 是他的禁忌的。 我覺得拿來講的，韓志文 就說一本 本，那些去美國唱衰香港的人勾結外國勢力，我覺得拿來講的。以前就說李柱銘勾結外國勢力， 不是，是不是覺得起碼他說了這麼多次他都繼續講緊的話，即是證明這件事是有時有些效， 有市場，不是有效，是因為在大陸來講呢，那些人被他洗腦這麼多年了， 所以攞民族主義啲大， 因為民族主義就係話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1842鴉片戰爭等等 ，click click 一路講到落嚟，全部最撲街都係外國勢力。咁所以對佢嚟講咧，你知道中國人好簡單嘅啫， 容易捉。 共產黨做撲街嘢唔緊要，因為有更大嘅外敵威脅喺度。 係，咁通常啲領導人如果國內搞唔掂，就攞一樣嘢嚟轉移視線嘅啦。 係咯， 外交係咪 啊？咪咯，你李光耀都係咁啦。新加坡當年就咪話，你睇下馬來西亞對我哋敵視我哋嘅，係咪？如果唔係我用呢個方式嚟去管治嘅話，馬來西亞早吞併咗我哋啦。 嗱，呢個亦都係佢獨裁管治嘅藉口嘛。 係，就 外經常有呢個 anti-communism 啊，喺佢嘅口號裏面，我啲 speech 講咗唔聽咗唔少啊，大佬。 同埋你睇到中共而家咪冇嘅都 create 噶。 佢自己製造自我製造， 譬如咪做到新疆好似即係鬼影重重咁咯，周街恐怖分子咁咯。 你唔好話新疆啦，我哋香港都周圍鬼影重重啦。 唔係，你港獨你唔夠高，咪掹高佢咯。 係咯， 掹到一個地步。 驚你唔夠出位， 驚你唔夠出位啲，咪啦。嗰啲咩話？咩西貢豪衝啊？拎住嗰兩支玩具槍喺度吊吊揈，又話發現軍火，係嘛？ 五毒仲要咩蒙毒、藏毒、疆毒、台毒、港毒走埋一齊咁樣。就我覺得呢個就係出口轉內銷嘅啫。一路以嚟中國王朝嘅管治都係咁嘅。 不過我覺得嗱，呢一次嚟緊嘅台灣總統選舉應該係2020啊，係咪？ 2020 我覺得係關鍵一戰。因為點解咧？對台灣人嚟講，我覺得一個 point 咧，佢好容易 sell 嘅啫。就係話，喂，究竟呢一次係咪一次最後真正嘅選舉？因為我最近睇台灣嘅新聞咧，就係佢哋或者我啲 Facebook 嘅台灣嘅 friend 咧，都係討論緊一個問題啊嘛，就係話呢一次點解係最後一次台灣選舉咧？就係因為真正嘅自由選舉咧，就係呢一次台灣係可以抉擇，而未來嘅日子裏邊咧，老共已經係識玩呢個選舉遊戲啊！即係正如嗰陣時候我哋講，喂，我怕咩？你同你香港人選啫，我咁多資源，我咁多人 控資源， 係咪？ 政又係我，球迷又係我。 跟住咧就呢個收購佢，即係收購合併咁。總之有錢就搭埋。 冇嘅嗱，好簡單嘅。 跟住啲網軍又繼續。 係啊，紅色滲透嘅力量無遠忽屆。你唔好以為淨係喺澳洲啊、紐西蘭啊、加拿大嗰啲。港台先係首當其衝啊，香港同台灣啊。 咁即係話咧，證明咗一樣嘢嗱，澳門囊中物啦，香港亦都搞得七七八八啦，跟住咪係 台灣。台灣個 deadline 2020。香港的 deadline 2019， 不過有時我覺得他們做得太過火了。你見到他搞了一筆選舉之後呢，你又整個即是什麼 一國兩制。 葉九條，今次習近平那個什麼鬼一國兩制。 元旦講話囉。 元旦講話。 是啊。 是不是跟住呢就韓國瑜呢就開始呢就是 自 高氣揚啦。啊周圍喺度吹呢啲咁嘅風啦。但我覺得呢場係關鍵一戰喎。對台灣人嚟講，你揀韓國瑜咧，即係你自由選舉嘅情況之下，你揀一國兩制，其實你行路打倒褪。你記唔記得我哋以前僆仔嘅時候去做民調都睇到啦，台灣人超過五成以上係大家希望係保持現狀， 不統不獨。 一國兩制好似唔知 less than 5% 啊，兩三個就諗下嗰陣時候，新黨咪好似講呢個妄居嘢嘅，邊有群眾支持㗎，大佬？ 玩完咯。 喂，但係而家佢醒，我睇佢班人嘅講法咧，就係第一佢結合咗個咩？中華統一黨 就是白狼咯， 白狼嗰扎，即係嗰次去搞啊之峰哥嗰啲， 搭啊羅冠聰嗰扎咯，係咯， 跟啊豪天哥嗰啲， 嗯， 喂，佢哋而家係結合緊呢樣嘢，再加埋網軍，再加埋你本土嘅國民黨嘅實力， 嗱，好簡單，佢嘅紅色滲透咧，我相信台灣政府看在眼內，今次驅逐呢個中華統一黨請嗰、那個。武力統一台灣的所謂海外學者其實是大陸打手嚟啦，咪驅逐佢出境咯， 係啱啊！呢次做啱啊，我覺得 驅逐出境之後其實 快很準啊，真係 都好厭惡性啊！如果你去過西門町咧，你都見到嘅嗰啲中華統一黨啊，嗰啲統派即係共產黨啲打手咧，喺度搖旗吶喊啊，喺度即係做埋啲好厭惡性嘅嘢，台灣人都睇唔過眼嘅。其實問題就係個政府咧，佢就係利用你嘅制度裏面嘅民主制度。人權保障、言論自由保障都係顛覆你啊嘛！ abuse 你嘅制度 ，abuse 你嘅制度，滲透你睇下台灣中天頻道，喂大佬，全部都係韓國瑜嘅新聞嚟嘅。你睇香港嘅亞洲周刊，哇幾個封面嘅， 冇睇過啊大佬。 喂呢、這個咪就係見到共產黨做緊嘢咯？香港亞洲周刊開邊個捧邊個就係共產黨做緊嘢噶啦，其實。咁所以我就話，如果台灣唔再睇清楚，嗱我就唔，我到而家一路我都唔係好明白。點解柯文哲、韓國瑜呢啲咁幼稚嘅兩岸關係嘅論述喺台灣有市場？係人都知係講大話㗎啦，係咪？ 因為以前無論即係唔好計國民黨啦， 民進黨撲街唔代表你揀個更撲街嘅人㗎嘛。 我覺得呢個係一個世界潮流嚟㗎喎。你有冇發覺呢佢哋而家揾嗰啲人或者佢哋鍾意嘅 素人啦，冇政黨包袱啦。 嗱，韓國瑜同國民黨嘅關係好麻麻咁， 好疏離啦，同埋佢都唔係黨內核心添。 柯文哲淨唔係添， 冇黨派添啦， 係咪？喂，反而呢啲人係最受支持喎。你諗下，我最近 observe 佢嗰啲即係滾動民調啦，可以叫做，即係不停喺唔同嘅媒體去做。我諗都最後差唔多嘅。喂，蔡英文係鑊輸嘅喎。如果係佢嘅話，賴清德好少少。跟住咧，如果你假設柯文哲都去埋嘅話咧，就停送個位俾國民黨。 嗱，而家就係個新變數嘅，而家就係紅海集團啊，呢、這個叫做美國。iPhone 啊，呢個蘋果手機最大嘅外判商啊， 國台銘啊，富士康 係啦，國台銘就今日咧就話咧考慮積極考慮參選嘅，咁就話好多朋友，包括我諗中共啦， 主要中共， 主要係中共啦，咁樣就叫佢咧就係話呢個選舉咧，2020嘅選舉關乎台灣今後嗰20年嗰個情況嘅，咁啊國台銘一 準一宣未宣布參選，其實係意向，即係顯示有意向參選。咁蘋果就做咗個民調，嘩大鑊，郭台銘贏到開行，大佬大勝韓國瑜38%。嗱，冇郭台銘之前咧，喺幾個民調裏面咧， 全部 lead 嘅， 韓國瑜都係領先嘅， 全部 lead 嘅， 係啊，包括嗱，通常擺四個啦，郭台呢個柯文哲、賴清德、蔡英文、韓國瑜， 唔係佢通常咁啊，蔡英文同賴清德即係交叉嘅， 交叉 嚇，係啦，因為佢 suppose 應該傾掂數揾一條友出嚟，但係大部分都是韓國瑜贏嘅喎， 咁第一困埋郭台銘咧，就而家咧就係、是、似乎咧。我相信就未必是韓國瑜去選我覺得。 我是這樣想，我今天你 send 這個 topic 話想講的時候，我就即係諗思考過少少呢個問題。如果郭台銘搭韓國瑜，喂真係幾難搞喎， 殺曬。 嗱，因為我 update 最新的 background， 郭台銘冇話自己係唔代表國民黨參選㗎。 他說他會參加初選， 是啊，他會參加初選的、 嗯、 我初時以為即是他好像素人、我脫黨參選，好像美國很多有錢佬都是這樣，不是的，他跟回國民黨的 line、 嗯、 如果他現在已經說他的搭檔就是很可能是韓國瑜，那都挺大的。你想想九合一選舉完之後，很多人都已經說喂這民進黨沒有了，輸了八九成了。那後期呢，我又修正了一點看法的，即是自從、啊、習近平出了個新年講新春講話之後，我就覺得台灣人開始醒一點的，即起碼 你 remind 了一些友喂你大佬你小心地投、啊、大哥你不要以為貪過癮、啊、 我覺得 你找一些口爽的友，即是口爽荷包粒那些友、啊、 我覺得就如果台灣的面對今次的選舉形勢，你將個即係宣傳壓落個人嗰度咧，就大鑊嘅。因為民進黨事實上，我相信不得民心。 呢個好明顯， 唔係因為佢哋嘅兩岸關係政策， 唔單止 係因為經濟政策， 同埋佢 同埋好多嘢講 幾個 issue 咧。佢因為蔡英文就太躊躇啊， 即係講咗做唔到。 同志議題又係又釘得罪人， 係啊，即係想唔想付出個政治代價？ 係啊，佢又想驚得失人，跟住好似拋出嚟，咁好似俾大家決定。明明個法院都已經過咗啦，你咪立法去做咯。你起碼攞翻嗰邊嘅支持者啊嘛， 起碼攞咗支持你嗰啲人啊嘛， 18%嗰啲又係， 嗯， 即係近下縮下，扯前扯退，扯前扯退咁。咁如果而家你再加埋啲群眾，學你嗰陣時候寫嗰篇文話齋係中意啲咁嘅素人嘅政治啊、嗯、民粹嘅政治嘅話咧，其實好危險嘅咯。 所以你問 民進黨瓜得噶咯喎， 台灣嘅公民社會又乜都好咧，將個議題集中喺反對一國兩制。我理得你邊個候選人？ 嗯， 嗱，你見到韓國瑜翻到去，都係俾呢個台高雄市議會夾佢，要佢反對一國兩制嘛？ 同埋你一定要框死佢， 一定框死佢係啊！ 你支持一國兩制嘅， 直情係要一離開呢個框框咧，就係、是、講大話，就係、是、背叛呢個選民。 嗯嗯嗯嗯。 咁、 嗯嗯、 你諗下啦，佢上咗任之後。佢可以嗰個喺呢個兩岸問題裏面，佢嗰個回旋嘅空間有幾大呢？ 因為我前 係咪你能願收縮到佢最窄，就好過，因為你如果牌面如果係真係輸硬嗰陣時咧，你撐落去都咩啦？ 我覺得如果加埋郭台銘咧，即係話咧最後一根稻草都冇埋 啦。冇嘅，我相信共產黨喺背後係整合緊成個國民黨嘅勢力， 即係選舉經理人就係老公。 Yes。好多人話韓國瑜裏面冇呢個紅色嘅網軍，梗係唔會啦。你睇中天啊、旺旺集團手下嗰啲媒體啊，全部日日都係韓國瑜嘅，其實真係。佢、 嗯、 所有嘅錯咧，佢都會咧，即係佢講大咗啊乜乜，大家都好容易放過佢嘅。點解咧？就係、是、因為呢個媒體嘅力量嚟啫嘛。係。喂，你問我佢個 charisma 係咪真係去到 Donald Trump 咁嘅地步咁嘅水平咧？唔係，我覺得，因為你記住美國嗰個嘅選舉政治咁多年咧。呢啲民粹政客咧都出現過唔少啊，其實。 嗯， 韓國瑜係一個草根形象，用草根語言嘅民粹政客。但係呢類即係喺民進黨裏面，因為已經係全部變成係一啲嘅即係身光頸靚，冇咗嗰類嘅政客啊，即係陳水扁嗰類。其實陳水扁崛起都似嗰類嘅。 嗯， 都係用好多草根嘅語言啦。 不過佢就包裝得自己精英嘅， 因為佢律師嘛。 唔係，我覺得我後屘我諗。我哋就對郭台銘梗係覺得佢係暴發户啊，有錢佬咁樣。但我覺得台灣人咧，點解嗰個調查？雖然我覺得都有少水分， 佢都覺得佢係一個台灣嘅故事 ，champion 啊嘛， 佢 成功人士。 嗱，我今日一 search 佢嘅時候，佢就原來啲媒體就幫佢做緊個勢，就話咧佢以前發跡前嗰間屋啊，而家咧都係唔知係當年直租咧都係7500嘅啫，應該講台幣啦嚇，冇理由講港幣。即係話佢係一個好困苦出身嘅人嚟嘅，佢係我哋台灣人嘅 role model 嚟嘅。打入全世界，成為即係咁大嘅企業嚇，佢喺財富雜誌裏面好似200名裏面其中係。 如果你講企業家嚟講，我覺得佢好成功，比香港嗰啲地產佬更叻添。 因為佢嗰真係做 manufacturing。 係啊，因為佢係真係做實業出身啊嘛，唔係炒炒賣賣啊嘛。 嗯， 你香港你做實業好少做到咁大嘅，其實都即係喺台灣喺蔣經國嘅年代一路發展嘅科技製造業。是先至培育到呢啲企業， 唔係，所以我咪唔明咯。我後屘我喺度思考，咁你得幾個假説喺背後嘅啫，係咪？因為佢係一個台灣人嘅成功故事，是 但係佢嘅市場製造業嘅基地係喺中國大陸， 嗯， 所以呢個好明顯。 咦？呢，這個係有得攻嘅位喎， 有大陸嘅手指模喺度，我覺得 一定係大陸有人學你話齋做經理人去水佢啦。如果唔係，佢點會無端端啲咩有錢佬係咪都唔想搞埋咁多嘢係咪？ 所以我話大陸會即係一手硬一手軟就係咁啊！當佢扶植咗一個，當然你話今時今日台灣人係唔會接受一國兩制， 嗯， 但係你諗下，當呢類人上咗場之後，台灣所面對嘅中共嘅武力威嚇會一路上升， 係 到佢一路上升到某個地步嗰陣時候，可能某種嘅軍事嘅恐嚇，唔係淨係試射導彈啦，可能係封鎖即係航道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嗰陣時候。咁你台灣人面對一個咁嘅困局嗰陣時候，你對一國兩制再加埋個嗰個嘅即係台灣嘅掌權者嗰個配合嘅話咧，佢咪以戰逼降就係咁咯。 咪所以我後屘有時候諗，我而家仲有一段嘅時間咧，先至去嗰個總統選舉。我覺得民進黨真係要即係深切地反省咧。你點能夠挽回呢個敗局咧？學你頭先話齋，你唯一係打呢樣嘢。 有呢個牽一發動全身嘅， 但係你知點？ 不正是台灣嘅問題嚟嘅。 前幾日有機會啱阿小麗上嚟我哋節目講呢個美國隊長嘅時候，佢話佢啱去完高雄，佢真係走去問啲人咧，點解你哋支持韓國瑜？佢話真係奇怪地咧。好多人撐佢喎，我話點解呢？原來佢話其中一個佢揾到嘅 final 嘅理由，一個故事就係話咧，原來台灣人咧就覺得香港好掂， 點啊？ 你都咁彈都彈咧， 會靠中國好掂啊！所以之後韓國 ，exactly， 走香港路線， 冇錯。台灣人覺得香港人好有錢， 咁不如 你哋點解咁有錢？ 不如我哋組織一個宣講會去台灣，宣講香港嘅一國兩制實況。 有啊，大把機會你放心。我哋組織緊， 快啲組織 緊。因為陸委會又驚緊，台灣啲民間組織又驚緊。 趁呢兩年 大佬 喺呢個蔡英文嘅管治下邊， 因為佢哋嗱用阿小麗嗰日講嘅經驗就咧，佢話佢都嚇親啊。喂，佢話點解你哋會走去揾韓國？即係韓國瑜，即係反問佢哋啊？佢其中一個理由就話香港好得，因為你背靠祖國，所以你香港人可以咁有錢。你諗下90年代嘅時候，其實同我哋差唔多噶嘛，台灣四小龍嘅時候，喂佢一開始選舉差唔多啱係李登輝個年代開放選舉咧，就開始趴街啦，即係停步不前啦，起碼都你睇到成個。 其實中國模式喺香港咧係有代價嘅，我覺得亦都要希望台灣人咧可以，即係我哋有責任啊，我覺得。我哋有責任俾佢 tell the truth 嗰個代價係乜嘢，然後你哋去選擇。因為香港表面上嗰種繁榮係咩？你睇到經歷亞洲金融風暴一路，其實董建華都想發展科技製造業嘅，其實， 嗯， 做原晶生產 嗰陣時候，我哋抄話想抄台灣模式添， 因為佢咪揾呢個 啲乜嘢啊嘛。 漢鼎亞太咪就係台灣嘅科技製造業嘅龍頭咯，我嚟香港做原晶生產嘅， 嗯， 但係最終就係乜講乜講之後，最後尾又翻返去炒地皮， 嗯， 即係炒炒賣賣， 講都係炒地皮嘅啫，係 啦，到而家都係。就算抌500亿落去做河套嘅科技創新都好咧，都係炒地皮炒。呢， 嗯， 個就是香港所謂嘅背靠中國嘅嗰個表面睇到嘅嘢，就係，是，頂住個樓價，大陸啲熱錢就落嚟，因為大陸係咁幾萬億、幾萬億咁人。佢， 嗯， 要頂住台灣嘅樓價係得嘅，其實，但問題是台灣同香港經濟結構好唔同。 係啊， 香港喺80年代喺英治時代已經係走向咗一個嘅金融產業。通過銀行啊、商業服務啊、專業服務啊、金融業咧，去變成我哋主要收入嘅來源。嗱，呢個台同台灣係好唔同嘅。 唔係我 因為台灣喺國際分工裏面咧，佢就係美國嘅科技製造業轉移嘅基地。韓國、日本同台灣都係，但香港唔係。 香港因為那個製造業的基礎不夠，所以變了我們在個國際分工裏面就是將那些雷曼那些東西賣來我們那裡，就是金融業的創新的分工的基地就分來香港。如果你要吃到香港那啖飯， 吃不到的， 是吃不到的，因為很簡單，你的香港股市的科技量不那麼大，你做不做得到先，是不是你要取代香港，喂大佬，你的國際地位都沒有，你根本就不是一個國際城市，台北 你很簡單而已，你只是說 你發什麼夢呢，這個夢是 我想開，我有些客想開一間公司在台灣， 煩到不得了， 大佬又貴又煩，周圍找人都好像不是很懂這樣， Canton 都是這樣，他好像不是很想跟你做，因為他太多 requirement， 不是好像香港， 而且商業服務真的沒得比的，我告訴你，香港開公司又快，開鋪頭又快，你做生意來說的營 商環境快， 還有稅制又簡單，有很多東西是英治下來留下的 infrastructure 來的，我覺得 那些有法治， 那些東西是不會一時三刻做得到的，中共其實是吃英治殖民地的老本，是將這個老本一直就帶了下去自己那裡，當是給香港的支持， 當是 credit， 當是 credit， 台灣人就看不到哪一些東西其實是由英治時代在國際分工裡面香港所扮演的一個角色， 我就說 一路做到現在 其實有誤導，因為我們香港人去到台灣呢，例如我們在那些酒店就覺得便宜，算四五星級那些都覺得是幾嚿水，嘩你跟香港那些二三千元即是都還是可能是三四星差很遠，第二呢就是你吃個早餐，喂十元而已，都吃個攬著個肚走，一隻港紙的圍棋，咁人哋就覺得我哋好似暴發户咁，喂第一我覺得喂有誤導喎，去得你台灣旅行嗰啲梗係覺得你 cheap 啦。 但你同埋我相信的而且確金融服務業呢係喺嗰個嘅市場裏面屬於高增值嘅行業。 同埋呢一個係一路台灣嘅經濟發展模式嚟㗎嘛。 同製造業係有個好明顯嘅分別。 佢壓低咗喺 non-trade 嗰個 sector 裏面呢嗰、那個成本嘅，所以佢哋電費又唔係好貴，租金又唔係好貴，樓亦都 人工又唔係好高， 人工亦都唔係好高， 係啊，比香港平三分一嘅差唔多。 嗰陣時我記得我睇咗個專輯㗎，佢啲經濟學家又好，嗰啲學者又好喺度分析嘛，佢話呢個係國民黨面對一個以出口導向或者係賺外匯嘅情況之下嘅策略嚟㗎嘛。咁但係最慘就係咧，所有人都付出代價啦。嗱，我哋即係地頭蟲，我哋飛唔到去第二度。 佢痛苦在咩？你睇郭台铭嘅古仔影知嘅， 系 佢痛苦在就系呢种出口导向嘅，其实系四小龙模式。 嗯， 喺八十年代 冇转型， 就系压低自己嘅生产成本，去作为美国嘅转移嗰个生产线嘅基地。 嗯， 日本如是，日本再早啲添，其实 系， 然后南韩如是，台湾如是。 因为 但系当中国 Make in China 出现之后咧， 就更 你就冇咗嗰个嘅 competitive edge 啊！你冇咗個 edge， 點解呢？因為佢仲 cheap 過你，同埋佢更冇人權，更加可以壓制工會運動。你又環保法規，你啲環保執法核電又過唔到，又成。 嗯， 呢個就係個代價啦，我覺得。 所以咧，你民進黨前前後執政咗而家叫一次半啦，係咪？其實都今次係面對一個好重要嘅挑戰，因為你發覺咧，就係嗰十幾廿年嚟咧，台灣人覺得自己係停步不前，由亞洲四小龍咧就倒褪去邊啊？亞洲四小蟲啊！其實差唔多係咁多個，最差係佢咁滯。嗱，新加坡冇問題啊，香港冇問題， 韓國都好掂啲， 韓國都好掂添，大佬。喂，係台灣好似落後曬，而啲人已經習慣咗民進黨嗰套啦。以前我哋就話，因為二二八，因為國民黨啲有貪污腐敗，即係黨 有得賴啊，總之就係 咁樣。嗰啲友亦都係水平。我哋一睇已經知係古惑佬嚟嘅，做生意都有嚟嘅咁樣，咁你梗係揾啲即係有啲理想嘅人。但我覺得啲人係開始厭倦，就係話喂，好似兩黨都唔得啊，點解柯文哲能夠彈起啫？ 柯文哲都係真人 show 嚟嘅啫嘛，生低王嚟嘅啫，真係 KOL 嚟嘅啫，其實係。 咁所以變咗你台灣人而家面對嗰個困局呢樣嘢。嗱，老實講，學你話齋，你做個宣講會就啱㗎。即係你真係巡遊，你得閒冇嘢搞嘅時候，話俾台灣聽，唔得嘅。 唔係俾數字大家睇啫嘛。 你得 some work 喂，我哋你話俾佢聽，喂，你嚟得你台灣去玩嗰啲人，因為覺得你啲嘢 cheap， 所以先覺得嚟台灣過癮。所以你覺得香港以為背後就成功，但係你諗下，我哋啲貧富懸殊幾嚴重，我哋成百萬人，其實嚟唔到台灣，俾你睇唔到啊嘛，大哥，我哋。 同埋嗰種嘅發展模式嘅代價比台灣大。台灣反而咩咧？我覺得佢嗰個貧富差距冇香港咁嚴重。 因為始終佢有個製造業嘅基礎喺度嘛。你香港係一入唔到佢個高增值嘅產業咧，就跌咗落去嗰啲低增值嘅服務業，即係咩啊？茶餐廳啊、洗碗啊、保安員啊。嗰、那個 level 噶啦，其實係 佢哋慘就慘在咩咧？即係現實上都係，就係佢好多大學生，因為佢開咗好鬼多大學。 我知成百間大學， 你二千幾萬人， 太陽花學運咪靠佢哋咯。 你搞咗成百間大學出嚟，跟住你讀完大學咧，都走去即係餐廳做侍應， 做服務員嘅啫，係啊。 跟住又出唔到國嘅，咁所以對佢哋嚟講好 frustrated 咯啲人。 嗱，呢、這個亦都係要有個。即係點講？嗰個係一個選擇嚟嘅。我成日覺得全世界嘅人都面對一個選擇。 嗯， 選擇中國模式無疑係一個捷徑，我覺得。但係嗰個捷徑你付出嘅代價係長遠嘅，包括就係你中共好簡單嘅，沒有免費午餐吃， 係 姑爺仔嚟嘅， 一定有嘢交換。係 啦，姑爺仔嚟嘅，溝你嗰陣時滾你落去卡拉 OK 伴唱嗰陣時， 講到咩都得， 送你 LV 又得，Gucci 又得。 上完廠就唔掂啦， 帶你去呢個日本睇櫻花又得，乜都得。好啦，收尾要還嘅，其實所有呢啲嘢都要還， 出得嚟行要嘅。 所以你而家見到日本仔就組織緊呢個貸款俾非洲國家擺脫中國嘅債務依賴啦。 嗯， 日本仔而家做緊呢樣嘢，因為非洲國家包括斯里蘭卡同巴基斯坦都發現，已經搞下搞下，你要將個港口俾埋佢，你要將個機場俾埋佢，佢就係入股你公司一路食曬你嘅。好啦，台灣就要面對呢樣嘢。如果你當日2003年之後，董建華就話我哋要背靠祖國開放自由行，因為沙士嗰陣時候，你記唔記得？ 嗯， 好啦，食下食下食到一個地步，就係、是、你好似依賴咗大陸所提。以前香港你要記住，香港係食四方飯嘅， 係 香港嘅旅遊業都係食四方飯嘅，唔係到而家個比例失衡到咁嘅地步。 你讀四方飯有個好處就係呢一邊唔得咧，我都有第二邊頂。 同埋你好簡單， 你過分依賴， 你參與國際競爭咧，你要自強不息 啊！ 因為你要攞歐美嘅嗰啲 premium 嘅客啊嘛，日韓嗰啲 premium 嗰啲客啊嘛。喂，大佬唔係而家喺渣華道排隊戴頂紅帽仔食30蚊一餐嗰啲， 同我哋搶緊茶餐，同我搶緊茶餐。係 啊，搦佢哋水嗰啲咁嘅低端遊客啊嘛，咁咪香港咪越嚟越倒退咯。你睇到我哋旅遊業嘅基礎投資越嚟越少啦，最後一次咪大嶼山大 天壇 嗰、個嘅吊車同埋迪士尼 三屋拎， 係啦，三屋拎同迪士尼啦，跟、住之後旅遊基建嘅投資越嚟越少啦。點解？我唔想投資都賺硬嘅，因為總之就係食大陸嗱，所謂嘅食大陸條水咧，嗰、那個代價咧，佢唔會即時出現嘅。佢第一嘢俾你嗰陣時咧，一定係最優惠嘅，等於大陸買你啲文蛋好，買你啲蓮霧好。一定是用最好的價錢幫你買的， 不是很簡單，就是台灣人有時候就是 fit 來 fit 去的，當日你們反這個服貿的時候是 的， 是嗎？喂，你搞太陽花學運到服貿嘛，因為我不想跟中國建立這麼緊密的經貿關係嘛，個背後的 logic 就是我不想被人吃了。喂，短短兩三年，喂，一個360度這麼轉彎，我都想去做 research， 我都很想好像小麗那樣問一下那些人，佢哋諗乜？ 但係我覺得啊，嗱，唔好高估，係 咪真係窮咗太耐咧，大佬？ 我覺得唔好高估咗韓國瑜或者柯文哲好、郭台銘好呢啲人嘅嗰種說話嘅影響力，我覺得 係。 你要記住，佢哋嘅影響力係通過傳媒發放出去嘅，而我相信中共滲透台灣嘅傳媒咧，都幾徹底下嘅。其實 而家得翻呢一個 電視有中天啦， 自由時報搭呢一個 蘋果一報咯。 蘋果有時就中啲嘅，喺佢哋嘅角度嚟講。就係得 三六 文事咯， 咪咯 文事嘅啫，做一個叫咩三立，好似係 三立嚇。但係你睇到嘅，如果呢種嘅紅色滲透一路落嚟，你見到啦，學校收陸生啦，大陸學生啦，好啦，藝人全面喂大佬講一句咩？阿陸仔啊，嗰、那個許偉玲啊，話呢、這個好多遊客都係阿陸仔咁樣，就俾人封殺啦。 陸仔咁樣， 阿陸仔即係大陸仔啦，即係。 知咁有咩問題啫？咁講下啫。 啊，即係話佢歧視大陸人啦，咁樣。 揈下佢支旗咧，嗰、那個咩周子瑜、 周子瑜等等呢啲。好啦，藝人唔出聲啦，周杰倫好乜都個個喺大陸揾食唔出聲啦。咩黃大陸好？好啦，跟住你發覺就係連開始慢慢連學術界都唔出聲啦。點解？ 因為要收生。 其實嗰個方法同滲透澳洲係一樣嘅，其實就係當佢嘅大學同你嘅大學建立咗一種嘅合作關係。而你嘅財政收入裏面部分係靠陸生嘅學費，甚至係雙方合作嘅研究經費，佢俾嗰陣時，佢出嗰陣時， 好啦，你嗰啲教授喺堂上面講嗰啲嘢就成為六生抽性嘅對象。 嗯。 而你學校本來以往財政上係靠教育部撥款嘅。 嗯。 係唔需要靠呢啲大陸嘅金錢嗰陣時候，你咪可以企硬囉。而家唔得㗎噃。但係你富人大學咪就係咁囉。 但阿世良，我反轉諗一個問題，就話如果我哋嘅說法有道理，台灣人繼續堅持落去，繼續選民進黨，即係嗰陣時候我哋口號咁嚇，食窮呢個民建聯。 嗯。 你覺得老共會唔會即係更加收緊？即係例如話，而家佢哋都喺度講緊呢啲數字㗎，就話喂，蔡英文你唔好吹水喎，嚟呢度嘅遊客係多咗，但係使嘅錢係少咗嘅，所以台灣人係感覺唔到咧自己係富裕咗嘅。 我覺得兩條腿走路，第一條腿走路要同美國佬傾數。 係 你而家譬如 Google 過咗去之後，蔡英文都大力宣傳啦， 嗯， 創造幾多就業機會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喂，大佬唔該你美國佬 全面撐我。 你唔撐就輕得㗎喇。 喂，我係呢一個不沉嘅航空母艦喎，大佬。 如果你要我頂嘅話，喂唔該，等於以往美國將嗰個嘅晶片生產呢啲咁嘅嘢走去轉移去台灣一樣， 嗯， 轉移去南韓一樣。如果你唔撐佢死得㗎喎。咁你嗰啲科技龍頭企業，喂屌喺台灣開個總部有幾難啊？ 我覺得呢啲條得，因為點解呢？美國佬應該收到好多情報嘅。據我所知嗰陣時候陳水扁衰嗰鑊嘢咧，美國佬都有一腳踩落去嘅。 嗯。 即係其實嗰啲 貪腐嗰單嘢 係啊，因為嗱，你諗下佢嗰單嘢， 佢覺得佢唔聽話啊嘛。 係啊，佢因為他 叫你唔好搞老共，你又搞， 佢成日喺度 fit 嚟 fit 去，喺度屈老共咁要我嚟做選舉工程咁玩啊嘛佢。喂，所以美國佬係慶佢㗎。所以其中一個講法就係話，當年陳水扁係俾即係美國佬背後即係扇佢一鑊㗎。咁嗱，如果美國佬你嘅情報咁緊密嘅話，咪冇理由國民黨都需要你 check 唔到嘅噃。而你一個不沉嘅航空母艦，你而家現階段只有唯一係撐。六年去頂住老共， 因為我覺得 在你亞太區的利益來講， 如果美國在個台灣經濟發展裏面不扶他一把呢，就會出現剛才那個問題，就會被中國模式吸了過去。 嗯， 香港為什麼會因為香港沒有選擇，為什麼呢？因為美國在1997年到2017年這段時間裏面呢，它都是一個所謂的 engagement 和中國，所以香港問題從來沒有進入美國在亞太事務的政策視野裏面，所以亦都不存在呢。香港我都話點解03年咁關鍵，就係令到成個原本食四方飯嘅香港， 嗯， 變咗一面倒地蹦去呢個中共嗰度。 嗯， 好啦，跟住中共就借呢個機會就不斷話，喂，我哋呢個高鐵網絡啊，三中三橫，你唔接駁嘅話就 marginalize。 我想問下當日講嗰啲人，今日我哋香港通咗啦，有冇因為咁樣而發達啊？係咪你睇到嘅全部係大話嚟㗎而家係。好啦，但係佢的而且確利用香港人心虛怯嗰一步呢，就攞咗個攤頭寶之後呢，實際上香港呢而家已經係囊中物。 嗯， 呢個就係一國兩制你睇到嗰個一個幾關鍵嘅改變嚟嘅。如果當香港個經濟基礎係多元化，同國際嘅金融商業其他嘅聯繫係仍然保持喺97前嗰個情況嘅話呢， 唔使淨係靠老共， 係唔會有逃犯條例呀，我想話俾你聽。 嗯， 點解呀？因為外資在香港的重要性是老共是不敢去做這樣 的嘛。現在當他已經是全面老共， 現在香港的股市當已經是那些民企垃圾民企多以在李小加控制的港交所下面任他上， 是 是嗎？ 他使乜怕過了逃犯條例你班友仔走 了，他使乜怕你啫？所以我就說這個是一個下層建築決定了上層建築的一個後果。 所以我們呢就調返轉頭諗，就是我們同台灣人是一個命運共同體。 所以說為什麼要頂住民進黨就這樣 的原因？他2020瓜完之後呢，我們還死得快喎，大佬原本我們都 一齊瓜，我都說 原本我都覺得已經沒什麼了，即是中共已經不需要攞香港來給台灣人看的。如果他立埋他就更加可以肆無忌憚坐在你的鎖。 所以我說這個今次台灣的選舉呢，香港是有一個角色在這裡的。 嗯， 我相信就是令到台灣人看清楚一國兩制的代價是什麼。 嗯， 你要背靠中共是要還的時候，我不想告訴你你應該還是不應該去選擇中國模式，而是告訴你我們有責任告訴他們選擇中國模式的代價是什麼。 同意， 是啊，這個我相信是 你要 pay the price 的。 pay the price冇噶， 真係老拼老堅啊！呢行嘢真係， 佢哋都知啦。如果唔係，點會投訴呢個中天頻道啫？日日都係韓國瑜， 亦都可能係台灣人對自己咧太有自信，甚至乎叫自負，就係、是、佢覺得喂，我好似香港人咁賺完錢之後，喂點都保持翻基本嘅自由同埋權利嘅。 咁發下大財，即係正如韓國瑜嗰啲口號咁，有咩問題啊咁樣，佢就會咁諗囉。所以佢諗住喂咁拆國民黨好自然啫，而家唯一出路喎，喺荷包嚟講，因為我哋都唔怪嘅。喂喂大佬，人 我自己都冇錢仲講咩尊嚴啊。 喂，我都講咗尊嚴即係起碼幾屆嘅選舉喺唔同裏面都喺度頂啦。我即係唯一諗唔明咋嘛，其實大佬你前兩年嗰陣時候你包仔仲喺度呱呱嘈，係咪全面變天，突然之間一個威美十點會俾韓國瑜啲咁嘅傻佬或者啲老共啲咁嘅宣傳伎倆能夠即係吸引到。 嗱，呢個就等於2003年之後呢老共嘅宣傳呢點樣打殘香港人嘅自信心係一模一樣。台灣人要睇清楚嗰樣嘢。 嗯， 我頭先講沙士之後開自由行，跟住就香港如果再唔接駁大陸嘅話就會被邊緣化。 嗯， 好啦，而家終於亮出底牌來叫融入大灣區啦。 係。 所以我就話香港過去一段時間是的而且確中了共產黨的宣傳，包括很多專業人士、很多商界的代表、精英階層、學者，是一面倒幫共產黨去吹香港不行，是不是？我經常都說，喂大佬，150年來英治那個基礎是不是真的兩嘢一個亞洲金融風暴就可以產起呢？ 嗯， 我們對自己的自信心不足，現在就發生在台灣那裡，當他繼續在吹，你看看背靠我哋就咁掂啦，佢可以用錢去製造出嚟㗎嘛呢樣嘢。佢堆砌一個政績工程俾韓國瑜得。 咪其實呢個就係當年陳方安生咁反對，亦都係令到佢自己落台嘅原因，就係話佢唔可以中港太經濟融合。 因為佢要維持深圳河嘛。 你一定要有香港嘅特色，維持返個政治上嘅一國兩制，你寧願賺少幾十蚊或者幾百蚊幾千蚊都好，但我唔可以完全將個雞蛋放喺一個攬入面嘛。而家我哋就係去嗰個 已經係㗎啦， 我哋返唔到 返唔到轉頭㗎啦。我覺得返轉頭即係個代價係好大囉，其實 嗯， 亦都我相信共產黨係唔會俾你返轉頭。 係嗱，你話台灣窮得太緊要我哋都理解，咁我哋咪大佬，我哋不嬲又有開錢嘅，突然間變窮更困難喎， 所以咪係咁囉。我就話你唔開始又自可，呢、這個等於即係拍完一樣嘅，食定頭一樣嘅， 吸完毒返轉頭， 你一路越吸越多，越吸越多，越吸越大啖，越吸越重口味。 嗯， 咁你去到一個地步呢就返唔到轉頭。好簡單，你而家就算你話台商投資喺大陸都好，台商隨時可以轉移嘅生產基地，係咪？當大陸嘅經營成本係越嚟越貴嗰陣時候，佢個條數喺柬埔寨、喺越南甚至喺緬甸，可能個經濟成本、生產成本仲低啲，咪搬囉，佢仲可以走㗎嘛，係咪？佢唔係話完全係綁死咗喺度㗎嘛。所以我就話，如果佢其實台灣嘅經濟空洞化係咩呢？係因為個產業外移嘛。 嗯， 其實同香港八十年代 一模一樣， 係一模一樣嘅。 嗯， 就係嗰個產業移咗上去珠三角。 你諗下佢啲嘢平成咁，我哋十蛙食個早餐攬住個肚翻出翻嚟嗰啲蛋餅嗰啲，佢都要走。喂，所以呢個全球化經濟裏面咧，係面對一個問題，就係喂嗰啲經濟地方發展嘅地方， 但香港轉型得快，香港轉型快嘅原因咩咧？就係佢一睇到咧，亦比英國佬好聰明。你見到我哋整頓嗰個嘅股市，踢走嗰啲李福兆啊嗰啲友仔，合併成為呢個港交所， 成為金融中心。 然後咧就係改嗰個 banking ordinance 嗰個銀行法例，去 加強競爭 對銀行嘅監管啊， 嗯， 同埋即係等佢哋唔好咁容易擠提啊，等等 bankrupt 啊呢啲咁嘅嘢。其實係英國佬就做曬呢扎咁嘅嘢。你睇下 New Gustav 嗰本書就知啦，做曬啲嘢之後咧， 鋪條路俾你。 然後香港人就將佢變成係一個嘅金融城市。這個是當其他亞洲國家還是發展製造業的夢的時候，香港已經轉型成為一個金融城市了。 所以那時候 老董說的什麼說什麼數碼什麼醫療啊什麼中藥啊那些全部 到現在都還是浪費氣，你問我香港還是在吃金融， 好像科技好那麼多，但基本上都是 金融出來的， 都是用金融作為一個 用錢堆出來的，其實是都是用錢堆出來的。 好，時間差不多了，今天是 吧？是啊，所以你聯絡一下台灣那邊，真 好似我匿咗你啊！你叫你去讲嘢，我哋好似叫六委会合办啊！ 啊，几时啊？ 我哋未定咗，我搞完个六四30周年先嚟咗， 即系六四之后噶啦。 系啊系啊，就系、是、因为六委会好紧张啊嘛，大佬你 逃犯条例， 逃犯条例其中一样嘢啫，即系阿浩天哥嘅民族党嘅一样嘢啫。但系最惨就系因为你已经向台湾喊话，就系要搞一个两制，而发觉喂。台灣人好似突然間傻傻地咁啊！咁咁多人撐嘅咁樣，咁你喂你仲唔攞香港嚟做一個即係錯誤嘅示範，去分享一下？咁我哋即係冇乜功能喎，大佬呢鑊嘢。 不是，我覺得香港人有角色在這裡的。 是嗎？ 是啊，因為你開正我們的飯嘛。這個就是和香港的經驗是有說服力的。 看看我同事剛剛在個 WhatsApp group 都是講緊這樣的。召集參加港台交流的朋友了解香港當前的局勢，策劃未來方案。就是在台灣的講緊。 好，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也很、okay. 多謝聽眾一路捐助支持，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我們成長走路。 好，拜拜。 拜拜。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嘅血汗金钱就系俾大白象嘅工程超支夺去啦。 一人一票选出嚟嘅议员，个议席又俾佢暴力夺去。 我哋香港人連尊嚴都俾佢奪去啊！ 咁而家究竟邊個奪邊個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點鐘，奪命鬧鐘， 重奪香港。 喂，徐少華，律政司話個奪字好暴力㗎喎、哦。